劝自己对你的思念，我应该享受自由，微风吹过城市每个角落，尘埃飞过，心里带着

让我依然是我，让你依然是你。可惜哦，可惜，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？可惜哦，可惜，纵然心中百般不愿意。可惜哦，可惜，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？可惜哦，可惜，纵然心中百般不愿意，只能让你离我而去，就让时间带走所有悲伤，记忆不再有你。

说自然会多，其实我也早就看透，忘却不牵你的手，借口很多都不承认自己错，前后上下左右的要走，面子问题我说不出口，不再沉默，告诉宇宙。

失的表象。你用简讯在向我问好，因为努力的心跳，我一直舍不得删掉。你最爱的手里慢慢发现啊，我找不到也不需要，不能可以讨好，不能跟别人比较，我只要安安静静爱你就好。是我想得到你的关心，是啊，不觉时间快走，只对你撒娇。秋天演唱会门票停留着有过的热闹，长大原来是一种味道，让在回时互相可笑。观众的饮茶饮料，有装饰的条码编号，每个人都应该要知道，保持着自己的调调。向我问好，因为你的心跳，我一直舍不得删掉。你的爱的手里慢慢发酵，我做不到也不需要，不能够可以讨好，不能跟别人比较，我只要安安静静爱你就好，就好。做不到的坚持，但是你们是我想得到的关系，是啊，不觉时间过早，只对你撒娇。 到底有谁来对我真心以诚意，来周围扰人

首，往事虽有压在我心头，伸出手只是一片无缘的哀愁，青涩的线一断，几股声一乱，拨空而起，嘹亮的歌不再有。不回首，甩去一切虽不能相投，向前走，忘掉过去，绝不再停留。青涩的线一断，击鼓声一乱，破空而起，嘹亮的歌不再有，不再有。只有在马蹄扬尘处，依稀寻得当时路，只有在欢乐后的沉默中，仿佛见到此时苦，我不知怎么能够接受，怎么能相信就此分手，怎么做才能将往事抛在脑后，不回首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。